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克罗地亚的《心碎博物馆》一书近日由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克罗地亚的《心碎博物馆》以展示情侣分手后不忍丢弃的物件而闻名。本书收录的200件爱的信物就是其中的部分展品，每件物品都讲述了一个别具个性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白面孔是萧红的散文合集，其中有天空的点缀、祖父死了的时候、孤独的生活等作品，囊括了1936年版商业街、1940年版萧红散文等散文集中几乎全部文章，并收入了萧红纪念鲁迅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随笔。《呼兰河传》是萧红的经典名篇，描写了918事变前后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述着中国底层人民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他的另一部小说《后花园》包括其第一篇小说《弃儿》和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书中所涉及的多为弱势人物，或描写他们的爱情，或讲述他们的抗争，或描摹日常生活中的麻木，题材广泛，主旨多样，按创作时间的先后加以编排，全方位展示了萧红在文学上的开拓尝试。这三部萧红的作品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再次出版。美国作家斯卡尔奇的小说《人类决裂》是《老人的战争》系列中的第五部作品，系列包括《老人的战争》、《幽灵舰队》、《消失的殖民星球》、《佐伊的战争》等。这一系列作品作为21世纪美国重磅科幻小说，多次获得各类大奖。小说《走出防空洞》是戴维·洛奇的早期作品之一，为我们描摹了成长于二战中的英国少年蒂莫西·杨在战后偶然发生改变的生活轨迹。戴维·洛奇的另一部小说《天堂消息》向我们传达了信心、希望和爱的主题，故事以第三人称的技术像电影般流畅。中国华侨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知宋》分析了大量宋人及后人的文学作品、诗词等，生动再现了宋朝的社会面貌。作者赵燕云结合《水浒传》中的描写，研究了《水浒》中人物原型、地名、绰号来历和含义等，并从这些细微之处进一步深入下去，分门别类地探讨了宋朝的官制、兵制、行政区划和管理、司法和诉讼、货币和经济面貌、饮食文化和流行时尚等问题，非常引人入胜。随笔《城下笔记》由漓江出版社发行，书中作者苏风雷真诚记录了大学毕业后10年间的经历、观察和省思。作者曾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出版有诗集《深夜的回信》等。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立冬节气，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只有-1.4摄氏度，也是自10月30日入冬以来首次突破到0摄氏度以下。近期天气形势简单概括就是今明两天扩散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呈下降趋势，但不至于太差。后天冷空气来临，北风起，京城再现蓝天白云。早晚气温低，请注意防寒保暖。 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郝阳。 各位好，我是米夏，今天过来提一个班儿。 这个说实话，我特别喜欢我旁边坐的这个搭档是一个女性的朋友。 你可以把后面那半截省去、我特别喜欢我旁边坐的这个搭档，是不是 啊？ 其实我心里听着多暖啊， 是是是， 还着不了一下。 好，哎，那既然来了，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 就比如说哈，你自己可以独立支配一个房子的所有的这个装修啊，不是让你一个人包办哈，太辛苦了。就是你支配所有的装修的这个风格或什么都是你来做主，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大概会喜欢怎么样的一种风格，包括颜色呀、或者说整个搭配呀？ 我现在其实就在支配啊， 现在就在支配啊、 因为我家里真的就在装修当中。 这么巧 啊，当然不是整屋整个房间的装修啊，就是厨卫重新装了，然后客厅又重新铺了壁纸，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一种比较简约的风格吧。 比较简约，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比如说简约的那种田园风，还是欧式还是中式？ 不是欧式的， 不式 也不是中式的。有点小田园，但是我觉得大概就是简约，不是繁复的那种。颜色也是相对比较亮的浅的。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你是一个特别居家的人，因为我以前看你朋友圈经常发，就比如说做菜呀、做很多。 你的印象是正确的，现在也是一样的。 真的是不能夸你，好歹稍微对不对？那个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夸我，我就接受嘛。那我还我说，哎呀，不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也对，也对，也对。 好呀，你可以摁效果器，你自己笑什么呢？ 我觉得最真实的笑声是最自然的。 好吧，那你笑吧。我就不热了。 对啊，今天节目当中不是我们两个跟那说相声啊，也是有请出我们周三固定的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你看，就我跟不同搭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我正听着呢，挺热闹。 他昨儿什么风格，今儿什么风格啊？ 这就完全不一样。一看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绝对是 他每天面对夏明那张脸，他不是这风格是吧？ 真的不是，就属于那种言简意赅型的。 是吗？这样 能动手基本不说话的。 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装修的风格有关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聊过，比如说冷淡风啊，或者说平常我们说的这个简约风跟什么这个欧式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之间有什么 什么巴洛克是吧？ 巴洛克倒还没有聊，对，巴洛克倒还没有聊。哎，你这个倒是挺好的一话题啊。 你说欧式风格好像应该包括什么巴洛克？ 就算来聊这个吧。 对，当时聊，比如说聊这个中式跟欧式，比如说哪一个更适合怎样的一个人群，或者怎么样的一些风格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嗯， 今天聊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在概念上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混淆，包括我自己。就今天的这个标题，简约风和现代风，米夏同学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差不多，就简约风和现代风，我觉得简约也许是现代的一个特点吧。 哦， 那你说他俩有什么具体的区别，我觉得我就不知道了。 他这观点对吗？ 嗯，其实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现代风呢，它并不一定会十分简约，但简约风大多很现代。 哦， 这么一说， 这说得好。嗯， 因为呢，现代风大多数是代表了时尚，它更有时代的这种印记。但是呢，简约风是从古典时期，从可能说几百年前，大家已经在有人比较偏好那种比较简约的，或者说像一些北欧风，并不是近期来流行的，但它也是简约风的一种。 嗯。 明白， 这一下就梳理明白了。 嗯，明白怎么明白了？你给我再讲讲，我刚听着还有点糊涂。 真是的，还偏要配一个学习委员，你知道吗？ 考你呢吧。 现代风就可以有很多现代的元素，你比如说你们家装一高级音箱，装一特别现代的那种现代主义的那种吊灯什么的，但是简约风就不一样了。刚才这老师不是说了吗？几百年前可能就是简约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简约可能是和繁复相对的。 对，它是跟一些元素的多少来划分，它是从数量上划分，而现代呢是以时代被划分的。 对，一个是以时间，一个是以数量。 对， 那既然说到这现代风，比如说我们就从这字面上来说，我们浅显的理解，现代风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所谓的就是装修风格很现代，或者里边的这个软装，它的这些设备很现代，这么理解。 有科技感，有时代感， 这么理解是 对 的。对， 有很多的未来风或者超现代的感觉，都大家都统称为它现代简约现代风格。 那我觉得，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充斥着现代元素的这么一些物件之后，我一定不会觉得它很简约，因为我觉得简约就是相对来说，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没有这些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啊，电线啊，或者灯光影的这些东西。 电线啊， 这也未必，因为 你们家里挂电线啊， 这设备多了，它电线就多嘛。 他的意思是，他们家挂十个音箱，这就不算是 简约，因为它全是外露的电线，所以不简约了。 之前没有走线，对， 那你肯定没有 埋在墙里， 对，没 get 到那个简约风的这种精髓。它其实就是去繁就简嘛，它更注重的就是实用主义，所以只要是功能性的东西，它去掉了其他的一些外装饰，都可以叫简约风啊。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 是简约风还是现代风？ 对，那个简约风。 简约风是吧？我喜欢 现代，我倒不大接受。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现代不大接受，是因为可能咱们被一些案例说。怎么说呢， 影响了， 就感觉家里住个机器人 物的，然后总是觉得有些很另类的东西就是现代风，其实未必。还有很多的可能，我不能以年龄，有可能，但是我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现代风就是那种什么酒吧风啊，那种个性的特别怪异的，特别标榜个性时尚，就是现代风。其实还真不是， 是一种误读。 对对对，那是只是一个小，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很片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小部分人欣赏 就没有 get 到它的实质。 对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要关注的话题就是简约风和现代风是不是一回事儿？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来说出您的问题或者说出您的观点啊，我们在直播当中都可以来跟大家交流。周三的节目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功能，就是来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一位听众发来的一个问题。听众开拓者的问题说，请问设计师，现代风是不是只适合年轻人？怎么样让爸爸妈妈也喜欢？谢谢您。 这是顺上刚才我那个话题了。其实呢，可能大家在这种传统概念里觉得父母那一辈就是 古板的、传统的、不接受时尚的事物，但我觉得现在真不是，反而他们比我们还时尚。 可不是吗？我妈玩起了手机，比我还能玩呢。 我刚才想说呢，我爸是俩手机一块玩。 俩手机一块玩这画面我就不太能够。 不是，他是两个系统嘛，一个苹果一个安卓，他非说俩不一样。然后前一阵我姐的手机苹果手机坏了，说借他的用用，不行，我两个是不一样玩不一样的系统东西的。 啊， 我开始就以为他拿两个只是怕说没电了或怎么样，结果人家是玩两种东西，他要用两个手机。 所以要突破年龄这种屏障啊。 对 啊，老年人完全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给老年人要说，你说我就要装现代风格的时候，你一定要拿一些实质的图片性的东西来打动他，来告诉他其实现代风格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让他去想象，他可能会想那种黑色的啊、深灰色的、酷酷的、重金属的，这就是现代风格，他就会抵触。但是你告诉他，如果有很多高科技的元素，把家里增加了一些时尚的味道，特别是这种电子设备都能融入家庭的时候，他会很容易接受。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家装啊，所有的灯光控制，走到家里的时候，你走到每一个点的时候，它都会自动亮起，或者你晚上的夜灯有哪些功能，跟他一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老人会比你还要感兴趣。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排除就是家里的老人呐、或者说相对来说年龄大一点这些朋友，他对于这些高科技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这个抵触。 可能是因为觉得是不好用、不会用才会抵触。 是， 但如果是很方便，让他适应， 很人性化的话， 对，让他真正人群境的去体验一把啊、他就会喜欢上他了。 对，其实一个标准就是舒适。 对， 回到家里就是舒适，无论你哪个风格，你现代风也好，我进去之后觉得，哎呀，一切都让我觉得这么平静啊，这么舒适，然后这灯又这么人性化，我觉得是没有人去拒绝的。拒绝的原因可能是其他，比如说， 其实他不会用，他会觉得烦， 或者说你有一个系统需要我设置这个东西，我可能不会，或者说你现代风的装修会很贵，这个可能我会排斥。我觉得这个原因来自于其他，而不在于这个现代风呈现出一种很完美的、很舒适的居住环境，然后你说我不要，这个我觉得不大可能。 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回来啊！接着刚才米夏说到了，就可能有些家里面的年龄大一点这些朋友拒绝或者抵触这样的一个装修，是因为可能害怕贵。那我就想问一下，今天讲的简约风和现代风，是不是相对来说片面的理解，现代风装修起来就要比简约风贵呢？ 因为现代风的时候，大家想到的一些都是一些新型材料的使用嘛，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的使用，就首先会想，哎呀，这是跟金钱挂钩。简约风是不是就是简洁，什么都不要，我能不用的就不用，那就是省钱的代表。其实真不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开玩笑嘛，我有一个那个客户，他本身就是一个建筑设计师，然后他说他从德国回来，我要简约风。然后他妈妈说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会省钱。我说阿姨真未必哦，我就开个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他女儿挑的所有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都是一些国际大牌的简约风。那真是其实挺费钱的，而且他为了达到一些就是视觉上的一些极致效果，为达到所有的直线啊竖线全是对模块走的，那也真是很费钱的。因为他要是把那些复杂的线条、没用的线条都去除了嘛，就要做一些很多的基础处理。 对，其实每种风格都有高配和低配。 对， 你都可以搭出来这个风格，但是这个风格里可能也有很贵或者说可以便宜一点的。 所以经常大家说简约不简单就在这儿，就是简约并不就是简单，它只是把你的东西让它更精准化。 对，而且简约我们说啊，在审美上它其实更高层次，它 对 设计可能注入的这种含量会更高。 你只有动了很多的心思才会让你的家里的所有的东西看起来真是我一定要是需要它，一点都不多余。 对，这个其实 不是为了做而做。 对，这个其实要求更高。 就是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是吧？ 对， 对， 对， 对， 其实是这样的。有时候 总结非常到位， 你放弃一些东西是很难的。 就是所谓的断舍离吗？ 断舍离是经常断，经常舍又经常离，就是因为你老是反复的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现在我还真没有身边一个人能达到真正的断舍离，反正我做不到。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觉得也从一个方面回答了第二个朋友问这问题哈。这个听众鲸鱼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现代风它就是奢侈啊，也有人说现代风也可以很素雅，您怎么看？ 其实他说到了现代风奢侈，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国际大品牌给大家的误导。 高配嘛，是吧？ 对，因为在很多的一些时尚杂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新品发布会，大多是会拿一些大牌、国际大牌设计师的一些作品，而这个国际大牌设计师现在大多是比较欣赏喜欢这种风格的，以现代风格来引导这个潮流的时候，那就让给大家了留下了一个误区，就是说是不是就是高档的东西、高大上的东西才能叫做现代风格啊？其实也并不是的，有很多咱们国内的设计师做的很多的东西也是走的现代风啊，包括可能说您家接触到你的是符合您家那这种的适用的设计师也会给你设计出适合您家的这种经济投入的一个现代风。 这个现代风格它有哪些标志？就因为我们其实说了半天现代风了，但是大家其实脑子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很感性的那个形象。什么是现代风？ 现代呢，如果从色彩上来讲，它不像简约是单一色彩的，现代风会更充斥着一些很冲撞然后明亮的一些颜色在里面啊，但是又不会有不像说波西米亚风或什么的那种大面积的出现，它是一种点缀的出现的现代风，它大面积还会是一种清雅淡雅的这种，所以呢会给人一种轻奢的感觉。它不是欧式的富丽堂皇，但它绝对是那种高雅轻快的奢华。所以这也会让人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觉它是一个冷艳大美女，让你无法靠近。 就是不是那么接地气儿啊，就是稍微远了一点啊。 对对，它会有一个提升。 对，就是你见到它你就肃然起敬，冷了一点那感觉啊。 对， 色温会冷。然后刚才说的是现代啊，那简约风它的标志呢？ 简约风的大多是觉得还是比较接地气的，然后就会很简洁很随性很舒服，大多是单一颜色或者是原木色啊，或者这种比较接近自然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让你在那里面都会感觉到不到那种冲突啊、多余这种繁复这些信息你都感觉不到，就是觉得很适合你很舒服的这种状态，家居状态。所以简约能流行这么多年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实际上通过您这介绍，可能它这个现代风跟我们一开始说那个冷淡风是不是有一些类似？ 冷淡风可能就更高冷一些，它这个冷淡里头还会可以带一些小温暖，比如说它会掺插一些明黄色呀，一些很鲜艳的橙色呀，来调动情绪都是可以的。但冷淡风你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原色或冲突鲜亮的颜色的。 明白了，等于介乎于这个冷淡风和简约风中间 啊。对，它在色彩上更温馨更热烈一些。 浩洋家是什么风？ 我们家就是家庭风，我觉得 还好，不是臭风。 不过说实话，我跟那个艳红设计师经常聊过哈。我其实最理想当中的这个就是住宅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冷淡风。

可能是这个我们这男主持人颜值高，都也可能是看我啊，因为他看着我们俩一直笑眯眯的， 他是很爱笑 啊，我长了一个笑模样， 是 笑眼，一双笑眼。 而且你知道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啊，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开这个视频直播 哦， 因为我觉得很多特别是艺术这样的一个领域都是触类旁通的，就是艳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这个房屋的这么一个设计师，但其实有的时候他关于自己的这个服装这方面， 当然了， 哎，也真的 设计师都是很有气质的， 而且特别有品， 就不像我这主搭档主持人，我主持人今天，我这搭档今天穿的是什么这色儿，这是冷淡风吗？你看， 对对对，这是他最爱， 对，就是很 现代冷淡风， 就是很随意很舒适，棉呢？ 啊，棉， 就是棉， 森南， 他很禅系。 啊，是吗？ 是吗？ 都禅系了是吗？ 那倒也没有吧，可能，但身上可能也是， 也穿金戴银， 就是大金链子这个啊。 好啊，接着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再说一个听众的问题吧。我看听众这儿有一个叫小百科啊，他发了一个问题，他说，请教设计师，他也问了很多的设计师，都说这个现代风啊，就是这个北欧啊，或者是欧式，他就说这。现代风怎么就欧式了？所以想问问怎么能跳出这个欧洲，或者说怎么从风格上拥有不一样的现代风。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中国的现代风，请您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问了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如果这个设计师告他的现代风是欧式，那我建议他直接把他拍死， 就是换一家， 这个有点狠。 这笑眼如花的背后，其实还狠辣的很。 对不起，我其实是个东北女孩， 我看出来了。 方案拍死啊，怕死啊。 对，其实是这样，可能是我不知道是设计师表达有误，还是他就是大家的这种领悟有误。是，其实现代风又代表的一种国际风。代表的国际化，但国际化并不代表的就是欧洲啊，也别但可能说要说现代风跟北欧风有点相似，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说这种欧式就代表了北欧，欧洲代表了现代啊，这个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是大家提到时尚大都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巴黎啊、曼哈顿啊这种是伦敦啊时尚之都，但是。这些国家在我去过并都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更代表的大都市的感觉，更有这种时尚科技感、现代感，因为特别是在美国呀或者欧洲一些国家，你去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古典风，你很难看到现代风，但咱们的北京多么时尚现代呀，咱们的上海、深圳、广东这些地方，我觉得完完全全的都是在不能说领先或怎么样，至少是在这个国际上是要占一席之地的，是要排在前列的。所以呢，这个现代风在中国绝对是能找到它很多的元素，包括咱们的中式元素，现在领导了国际化的这种大发展，时尚发展。今年的米兰设计展，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时尚的一种这种盛会，里面中国风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很多的时尚大品牌在向中国风致敬，拿咱们的中国元素在作为他们今年推出的新品的主要元素。 他们选取了哪些中国元素？ 比如说像一些咱们的一些就是大漆类的这种烤漆画，还有呢就是还有今年的有一个富春山居图，多个品牌用到了这个图案啊，当时我出去的时候看到这图案的时候就感觉俩字儿自豪真的就是当时呢所有的在摊位的这些厂家的介绍人员也在说我们要向中国元素致敬，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但我真是往年只是听大家在喊这个口号，或者是咱们中国传媒在喊这个口号，但今年出去了以后是实实在在的去感受到了大家都在不管从颜色上还是什么，从这个一些元素上包括一些产品的这种类型，有一些很时尚的现代家居会用上了一些扶手椅的元素，中国古典家具的元素，做完了也是非常有国际感的，所以大家不要想到中式就是一种 很古典的东西， 老古板，或者是说什么呀，就它就是觉得是我们老祖宗使用的东西，一样可以放在咱们的现代家居里，会做出非常有中国人的这种 slogan 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小百科他问的问题最后一个，他说有没有中国的现代风，他可能指的不是现在的都市，就是钢铁丛林的这种，他可能是觉得有没有中国古典的那种现代风。有吗？ 当然了，就像刚才我说富春山居图，在有一个厂家，咱们不说他的品牌了啊，他是把它做成了马赛克的形式，但是不是那种咱们传统看到的可能一公分乘一公分的小马赛克，他做的更小一些。如果你不近看，你会不发现它是小颗粒状的但是做完真的很精致当然造价也是很高的他做了是在他的展厅是做了一个沙发的一面墙而且还做了几个小品，就几小幅的画，这种的精致感真是出来了以后，你既能看到咱们中式元素的现代感，又能感到现代技术的一个伟大，它呈现出来的这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科技与这种传统的结合，真是很完美的演绎。所以中式元素要演绎这个咱们这个小百科家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对，其实大家对于中国传统的这些元素或者说意象的理解，好像觉得那就是应该比如大漆雕的花啊，像景泰蓝那种特别繁复细腻的啊，比如说簪花工艺什么的，其实也不是。我有一次去紫檀博物馆啊，那都是中式家具，有的那个椅子真的就没有花儿，但是很简单很简约， 就明清家具都会简洁。 你看的是不是半成品？ 不是，所有的都是成品啊。 其实 非常疏朗，放在那儿很好看。 对， 而且你去故宫，你去珍宝馆看啊，就是其实它有的玉如果特别完美的话，它也不会雕花，就放在就是一个羊脂玉的壶放在那儿，简简单单，没有任何修饰，那就是很美很简约的一种美，很大气的。 对， 刚才说到的这个结合，这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有的这个装修说自己就是简约现代风，这个结合它成立吗？或者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风格？ 很多时候大家的风格其实都是一种融合的风并没有说谁单独一种风格，我在家里头呈现的一统到底，因为毕竟咱们家里也 就跟人的 性 格是一样的， 对， 跟人的体质是一样的。比如说不四种气质类型吗？ 哪四种？ 什么粘液质、抑郁质啊什么的，就是孙悟空，就是唐僧那师徒四人一个人对一个，但是你身上肯定不仅仅是唐僧， 师徒可是五个呢 还有个马来叫一声就是你身上肯定不仅有孙悟空那一面， 对对对， 你可能还有唐僧那一面，它是融合的， 对对对， 就是你不仅阳虚可能还阴虚，你知道吗？就是中医有这种情况的气质是杂糅的 就比如说浩洋说可能家里我家具想喜欢冷淡风，我到了办公室我就想要一种奢华感你怎么热闹怎么来， 对，它得有个出口嘛， 对对对， 你这一身麻然后带一链子 不过你这他这也是一种这种冲突在打扮出来了这种咱们的现代时尚风 你看你这没白挂， 就是你老埋汰我然后那个艳红社这些总是帮我着吧你看 我这是多善良的嘉宾啊是吧 其实因为我知道就是可能艳红设计师在这个软装方面特别的怎么说呢有自己的见地，那比如说 比较喜欢，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两种风格，一个简约风跟着一个这个现代风，他们两种风格在软装上又各有什么样的偏好没有？ 其实现代风就是把握的一种，就是说只要是你这个所有的软装布艺类的东西，你可以是大面积的一些淡色调，穿插一些明亮色彩不要太繁杂的一些图案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纯简约风最好要统一色彩，咱们家里真的不能超过三种颜色，而且这三种颜色大应该是一种色调，就是我米色调，要不然是咖色、米色、白色来配要就是他们的三个跨度不要大，别我是三个颜色了但是我红黄蓝那肯定我是现代 就是要协调 对对对 要和谐 对要融合 我觉得家里这软装比如说窗帘的选择一定要听女的就是女主人就她来选， 为什么呢？ 女性对色彩其实她更敏感 这倒好像听人说过 一般男性可能觉得蓝窗帘红窗帘有区别吗 而且实践证明了呀就我们装那个 第一次装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先生他选的窗帘， 是吗？ 到现在我选看起来都很生气，都已经过去四五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听他的，就应该听我的。 你知道为什么女主人选了吧？因为男主人可能是当时生气也是一会儿，但女主人会好几年， 无穷，你知道吗？就他就一定要让媳妇选。 嗯，这个所以其实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装修真的是装出来要美，而是因为就是为了家庭和谐，是吗？ 对，因为女性会更重视，会更关注这些点，男性只是一时看到了，过后他是不会关注的。 对，女的我就每天都看一下，我就哎呀，真是不好看。 哪怕说家里突然今天换个沙发，他可能躺在那儿会觉得，哎，今天感觉变了一样，要不然他不会注意。 对，就女人更居家，更注重生活的细节。 哎，我觉得今天要是晚乔坐在我这位置，你们仨就齐活了， 是吧？ 对， 家里的事儿， 那你就可以在旁边做听众了。 我觉得一定不会出现在你们三个的视野里。哎，刚才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软装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好，就我们讲到包括比如说沙发这个布艺或者什么的。哎，如果说我想在现代风里面，就装修一个现代风，但是我特别想要我的这个沙发上一个抱枕是带这个小碎花或者这个蕾丝花边的，是不是就立马就会格格不入？像这样的一些小物件出现的话， 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就是喜欢蕾丝花边，那你统一色调也没有问题啊。 嗯 啊，就比如说我的沙发本身已经是白色，我就想来点蕾丝，我就有小女生的情节，怎么办呢？那我也要白色好了。你要说突然给我跳出来一个 橙色 怯色 啊，对， 怯粉 粉紫色、那你肯定家里都进去以后你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再喜欢蕾丝都不喜欢了。 就一切的搭配以和谐舒适为准则， 但是还是看本心，就我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 你的家， 粉色 就是对你的家你做主嘛， 我看怯粉就高兴 浩洋明年生日我送你一个蕾丝花边的抱枕 就母有这个必要了。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咱们今天的住在八七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艳红设计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米夏，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完全相同，面值也完全相同，只在发售单位啊和编号等方面有所不同，每两张成一对，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双胞胎纪念钞。那么这套纪念钞共由10对从0到9连号的纪念钞组成，也就是说啊，20张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么胡老师，这套纪念钞具体有哪些亮点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您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好的。首先呢，我们从题材方面来说啊，生肖纪念钞呢，向来是具有公认的收藏价值的啊。大家可以去咱们北京的马甸二十里河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啊， 对， 就能发现啊，像生肖邮票啊、生肖纪念币啊，